十分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是众多的孤星。 就算我沉默不语，也相信你自己。

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

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。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